收听经典调频 FM 九六九电台，我是主持人乔一，在接下来的时间陪你一起听资讯。近期不少用户反映自己的苹果账户被莫名盗刷，短时间内各地也有数百人遭遇盗刷，损失从数千元到上万元不等。被盗账户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都曾经使用过免密支付或者自动扣款的订阅服务。人社部公布全国各地区最低工资的标准情况，上海月最低工资标准达2420元，为全国最高。水利部表示，建立一河一档，完善河湖基础信息，明确河湖治理保护的路线图和时间表。中国农村电子商务报告近日发布，2017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突破万亿大关，达12448.8亿元人民币，同比增长39.1%。中央财政下达2018年惠普金融发展专项资金100亿元，比2017年增长23亿元，增长29.85%。北京2018积分落户名单公示，即日起，今年申报积分落户的124657名申请人，可登录积分落户在线申报系统查看本人的积分结果。公示期截止到2018年10月22号。此次北京市确定积分落户规模为6000人，对应的最低分值为90.75分。按照同分同落原则，实际公示名单共6019人。饿了么在北京举行战略升级发布会，宣布百度外卖更名为饿了么新选，饿了么和饿了么新选 APP 独立运营。相关负责人介绍，饿了么新选是餐饮外卖服务的全面升级，在高端的外卖市场积累了丰富的优质的用户和商户资源，综合得分前50%的饿了么商家可入围新选候选，综合得分前10%的商户将有机会成为印有新标的新选商户。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所有的资讯内容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经典九六九，我是乔一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是你的长相守，是我的脚步。黑漆漆的古镇边，是你的温柔。醒来时的清晨里，是我的哀愁。

唱歌，开始日夜的工作，习惯黑夜的沉默，习惯人们的冷漠，于是我不再唱歌，开始有自己的烦恼，开始有未来了，有谁会祝福前方就是未来吗？总是黑暗的前方，也会有爱的晴朗。一首未唱完的歌，一趟开往远方的列车，离开没有春天的北国，带走所有破碎的 在寒冬时候贴在我胸口，想起你泪流在难过时候躲进我怀中，如果不曾以为我们能一直走走到最后，我就不会想你想到眼泪失控。我好想知道我和你之间出了什么错，是缘分不够还是水星逆行你的星座，让你渴望去到另一个怀抱比我更温柔，无法想象属于我们爱的角落，你不愿意再停留，就让我成全你的梦，让你找想要的生活，找个人白头到老，如愿以偿，只是没有我，就让我再做一次梦，我们的爱如愿以偿，你还爱我，从没离开过。我给你的爱出了什么错，你最懂得我，所以才让我痛到无法说，如果问你是不是可以回头一切重来过，还有没有可能不让时间带走所有回忆的轮廓，就让我成全你的梦，让你找想要的生活，找个人白头到老，如愿以偿，只是没有我，就让我再做一次梦，我们的爱如愿以偿，